特别是在英语能力方面，多数分队的官兵，语言的训练不足，信息沟通、传达命令等需要通过翻译，在准确理解、迅速行动上，存在障碍。 杨超英表示，尽管存在挑战，但南苏丹特派团在联合国维和部以及秘书长南苏丹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的领导下，在各国维和部队指挥员的相互协调下，特派团正在变得更加态度积极，更加行动有力。包括中国维和军人在内的所有特派团人员正在做出共同努力，力争以最好的姿态完成安理会赋予自己的神圣维和使命。 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来了解外语广播给您带来的最新的节目内容和我们丰富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Dear Words Beijing。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森新。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